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412章。我的家乡是在这个群山环抱的村落入边，一条黄泥路呢就通到去山前，要到达这个村里边还要靠两只脚翻过一座山。之前豆腐就同我去过，行到佢就攰到契弟咁款，咁足可以见到佢有几荒僻啦。越系荒僻嘅地方，走兽飞禽就越系多，再加上嗰啲生态环境嘅原始，亦就冇咩盗猎嘅，所以就会有好多上咗年头嘅野兽。譬如村里边有一家姓马嘅人就讲，佢曾经喺山入边见过一只白毛狼啊。村里边嘅人就迷信，对于嗰啲上咗年头嘅嘢就好敬畏。我记得有一年河里边就发大水，将一条足足有六尺长嘅大鱼啊冲咗上岸嘛。如果俾咗家下有人撞到呢啲咁嘅事，肯定就先影张相，然之后就发个微信微博咁，然之后好快嗰条鱼就落咗肚入边。其实普普通通嘅一条草鱼能够生到成六米咁长，系几稀罕呢？人一世物一世能够遇到几多次呢？现代嘅人就系缺乏呢啲对生命嘅敬畏精神，但系呢一种情况喺一啲偏僻嘅村里边就唔一样啦。越系同呢个现代文明隔绝嘅地方，就越系保持住对生命嘅敬畏。嗰一条鱼被冲咗上岸之后，就冇人去杀佢。见到嘅村民就即刻将佢拱翻入水入边。旁边仲有啲小朋友咧，就挥住手咁讲： 大鱼鱼，拜拜！ 村民好感慨咁讲： 哎呀，生到咁大条，真系一个神物啊！ 当然啦，呢啲都系题外话。我真正要讲嘅系嗰一年我11岁嘅夏天。夏天系雷暴同埋雷电嘅季节，特别喺我哋呢种咁嘅群山环抱嘅村落入边，雷暴雨呢往往就意味住会山体塌方、泥石流等等嘅自然灾害。城里边嘅人系睇唔到呢一种咁嘅现象。我记得落暴雨嘅时候，我同村里边嗰啲细蚊仔就担凳仔啊，有嘢睇，个个排排坐就坐喺阁楼嘅栏杆里边，望住外边嘅远山。喺呢个滂沱大雨入边，耳仔咧就听住嗰啲雷暴同埋啲雷电乒铃乓啷嘅声音，眼前就睇到嘅系一道一道喺云间穿梭嘅闪电撕裂咗嘅苍穹。远山嘅地方，山体滑坡，巨石嘅零零淋淋咁滚落嚟，或者会爆发一场小型嘅泥石流。我哋可以睇到山上边突然之间出现咗一道嘅黄线，嗰一条嘅黄线越拉越长，一路咁向下，所到之处嗰啲绿色嘅原始森林瞬间就被吞没咗。呢一种咁震撼嘅景象，喺城入边嘅细蚊仔就肯定会体会唔到嘅。但系我哋喺山入边，每年夏天都可以睇到，因此亦都习以为常。不过嗰一年嘅暴雨就有一啲唔同，嗰一次嘅雷电就特别大，有紫色嘅、红色嘅、金色嘅闪电就喺个云层嗰度飞舞，忽然之间就劈向山腰。对准住一个点，连劈咗三下噃，嗰个地方即刻就着晒大火啦。但系火光冇几耐就俾啲大雨啊淋熄咗。呢一种咁样嘅金蛇狂舞、天打雷劈嘅场面，我谂如果俾而家啲摄影师撞到嘅话咧，就肯定会疯狂嘅。不过当时欣赏佢嘅只有我哋村入边嘅村民。呢一种咁嘅情形都系算罕见，但系亦都不过系一个消遣而已啫。毕竟比起壮丽嘅闪电，山里边嘅人更加关心嘅系佢哋菜田里边啲菜会唔会被浸死。大雨停咗之后嘅7-8日，村里边有啲人咧就入山喺度挖当归， 山里边冇钱买宝品，善于呢就捉紧呢个时节，搵呢啲天然嘅宝品，挖到咗就会留起嚟晒干佢，留翻俾屋企里边啲老人家嚟进宝。结果走到山入边嘅时候，亦就系几日之前俾个三道天雷劈过嘅地方，村里边嘅人一睇都吓亲啊！嗰一片嘅树林嘅树木都已经变成咗焦炭，方圆三十几米寸草不生，黑蒙蒙咁一片。而喺当中有一棵被烧焦咗嘅大树上边，显然咁挂住咗一条被雷劈死嘅金色巨蟒。呢条咁嘅巨型蟒蛇嘅头顶左边右边已经鼓起咗一个小包，隐隐约约好似有一对咁嘅细角就要生出嚟，身体都已经劈成咗两截，断裂嘅地方全部都窿晒。按照当时嗰啲迷信讲法咧，呢个系蛇化成蛟，道天劫被劈死咗啦。蛇就有小龙之说啦，有呢个千年成蛟、万年化龙咁嘅讲法。呢一条咁嘅蛇，如果按照而家嚟讲咧，佢就系不守安分啦。你谂下，老天爷叫你做蛇，你好好地做蛇就算啦，志向咁远大做乜啫？咁样落去嘅话，你做完蛟咪想做埋龙，咁咪真系天可忍啊，雷不可忍。于是乎就天打雷劈啦。嗰条蛇我啊见过，因为我当时呢亦都在场，跟住一班咁嘅僆仔喺嘅大人后边执啲野味啊咁。我记得嗰条蛇就非常之巨大嘅，足足有成个水桶咁粗。村里边呢啲人就将佢埋咗。喺一直以嚟，我都冇将呢啲咩天打雷劈啊、盗劫之类嘅当一回事。不过呢一年嘅经历，等我睇到咗呢个世界嘅另外一面，一个人类嘅科学尚冇接触到嘅领域。嗰一位异人嘅描述里面讲，尸就系尸，诈尸仲系尸，尸体成仙系唔可以被认可嘅，所以就有天劫。大部分嘅仙师都系天劫呢一关就搞唔掂，所以呢个世界上根本上就冇仙师嘅。于是佢就同阿赵老头讲： 你讲嘅情况，如果真系存在嘅话，咁就只有一种可能嘅啫，就系嗰个人借南龙之气被劫，时机一到就可以羽化登仙。如果你哋而家去打断咗人哋嘅呢个养尸局，尸体就一定会变成尸仙作祟。唯一嘅方法就系引雷电将佢除去。 赵老头就一个普通人，佢点可能去操纵雷电呢？因此呢一位愚人就教咗赵老头一个方法，用呢个方法可以除去尸仙。我睇到呢度嘅时候，只眼都瞪到大晒，身体就真系兴奋无比，急急忙忙向下睇。哈，点知呢一个姓赵嘅竟然冇将呢个方法记录入嚟。我睇完晒成份资料都冇提到。我转念一諗，我又觉得心寒。如果呢个方法真系有作用嘅话，赵老头又点会落得呢一副咁嘅田地啊？睇完晒呢啲资料，我心里边就叹咗啖气，之前嘅热情亦都被浇咗一盆嘅冷水。原以为真系有办法去解决呢个尸仙嘅咧，但系而家睇嚟都系空欢喜一场，心里边又是一片嘅麻乱。我谂起咗吕叔。这个人既然会发这个嘢俾我，仲话呢样嘢可以帮助我报仇，咁肯定有咩打算嘅。諗到呢度，我就点开咗佢嘅 QQ， 发咗几条信息过去。冇几耐，我嘅电话就响咗啦。打电话过嚟嘅系吕叔，我开门见山咁讲：喂，你讲啦，究竟有咩打算啊？吕叔亦都好直言不讳，佢又讲：尸仙唔去除嘅话呢，我都枕食难安嘅。原因有两个。吕叔就直接讲出咗佢嘅目的。 第一呢，佢本来就係为咗抱真武而去嘅，原来想係搵出制造黑灯嘅办法，但係呢喺呢个援兵墓当中就搵唔到任何嘅线索，抱真又成为咗事先冇办法对付，咁就更加咪指意呢位事先会大发慈悲咁话俾吕叔听呢个锁匙嘅秘密。所以呢，而家呢个诗仙一出，吕叔呢一年里面啲谋划全部都付诸东流呢。仲有嘅系呢，诗仙就同嗰啲古墓里面嘅粽子唔同啊。诗仙呢一类嘢，好似萧正呢一类咁嘅信使，喺佢眼里面就真系睄都唔使睄啊。虽然佢有冇其他嘅本事呢，而家暂时都唔知道，但系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诗仙一定系有智慧嘅。你知道呢，佢係以秘术滋养起嚟嘅生人嚟㗎嘛，唔係嗰啲咩无知无觉嘅硬粽子。我哋呢一班人等佢千年成仙嘅大计就付诸东流，变成咗一个仙唔仙师唔师咁嘅嘢，十之八九佢就好唔 happy 嘅。而家就係单凭呢一两点亦都足以让吕叔嘅坐立不安。我听完吕叔嘅呢一番话，不由得亦都沉思起上嚟。老实讲呢，我唔认为诗仙会搵我哋报仇呢一类咁嘅嘢。虽然话呢啲粽子可以追住啲气味同埋啲血缘呢去搵人嘅。诗仙又能够飞天遁地搵到深圳嚟亦都唔系冇可能。但係我觉得如果佢真系想杀我哋嘅话，咁喺援兵墓里面一见到就应该喐手啦。而且喺当时仲系不费吹灰之力添。咁又点使等到而家呢？虽然如此，不过我心里面都知道，如果真係有除去诗仙嘅办法嘅话，我绝对就唔可能放弃。皆因仇恨呢一样嘢係最持久嘅。只要一諗到豆腐，我就日夜不能眠。唔杀呢一个咁嘅诗仙，我呢一世我都吞唔落呢一啖气。諗到呢度，我就讲不过呢个资料上边冇记载去除诗仙嘅办法啊，更何况诗仙去到边度我哋都唔知道，咁应该点样揾呢？啱啱讲完，我猛然之间諗到吕叔发俾我嘅资料就唔系全部嘅资料，唔通佢将资料里面某些重要嘅嘢删除咗？果然吕叔喺电话嗰边轻轻咁笑咗下讲，边个话冇办法㗎，只要揾到一个人就会有解决嘅方法。人，我諗到就係资料中嘅嗰位异人啦。我不由得咁讲，你讲嘅係佢？吕叔就嗯咗一声，然之后佢讲，那个確实係一位不得了嘅异人。你我两个人想要得到佢嘅相助嘅话，咁仲係要你出面搵一个人去牵线搭路呢？我出面先得，我一时唔明喎。我话问，咁搵边个牵线啊？专帅啊！吕叔就讲出咗呢两个字，我话觉得疑惑啦。我话讲，咁嗰位异人又系边个呢？又同阿专帅有咩关系啊？吕叔啊，虽然交游甚广，但系喺我同阿专帅嘅接触当中呢，佢哋两个人似乎系有啲咩过节嘅。专帅一提起吕叔呢个人，就有啲面阻噶啦。反倒而呢，係我同专帅因为係呢个撒满神语嘅事交往仲係比较密切嘅。吕叔就讲，嗰一位咁嘅异人呢，係呢个湘西出身嘅，係一个练师一脉嘅传人，佢嘅性格呢就好古怪，喺呢个北京定居，同埋人呢就从来冇来往。赵老头当初能够请佢相助嘅话，都係让我真係唔明白。呢个人轻易咁请系请唔喐嘅，不过早年间佢又受过专家嘅恩惠，所以呢你又可以嗌专帅啊搭搭线。我听佢咁讲完就明白过嚟啦，我不由得个冷笑咁讲，你吕叔系几威风啊，居然仲有你请唔喐嘅人。吕叔嘅轻轻一笑，佢好似唔将佢放喺心上边咁讲，唉，实不相瞒啦，我啊去请过㗎啦。咁然后呢？吕叔嘅声音就透住无奈咁讲，俾佢屋企嗰隻恶狗啊赶咗出嚟啊！